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， 欢迎大家回到来呢，就浩浩汤汤。我们今晚呢，本来其实呢就是讲私有化这个题目，讲了三分二时间呢，其实都未正式讲。咁啊，私有化咧，其實上個禮拜咧，臨尾咧，我哋係有觸及呢個問題嘅 ，Jeffy 記唔記得？就係咧，佢哋有一個好強嘅即係論據啊。其實咧就講得最清晰嘅咧，當然就係弗里曼啦嚇 ，Milton Friedman 啦嚇，芝加哥經濟學派嘅即係呢個祖師爺啦嚇。當然喺佢之前咧，比佢更早嘅就海耶克嘅。咁但海耶克咧就叫奧地利學派。啊，就當然仲有一個咧，就叫做馮米塞斯啊，就係叫做 von Mises 啊，呢兩個叫奧地利學派嘅。咁奧地利學派同芝加哥學派咧係有唔同嘅地方嘅嚇、啊。不過今晚我哋唔詳細講呢個咁深入啦。但係基本上佢哋都係一種好鼓吹自由經濟嘅嚇、啊，就係、是、盡量唔干預嘅，即係政府就是、大市場小政府咧呢方面咧，大家係完全一模一樣嘅。咁就係弗里曼、芝加哥同有好多其他經濟學家嘅，不過大家香港人最熟。就是弗里曼啦、啊、嚇，好啦，咁嘅時期咧，其實佢弗里曼咧曾經佢講過一樣嘢咧，就即係雖然有好多人而家講佢未必知道係弗里曼講嘅咧，就係話花別人嘅錢辦別人的事，嗱、呢個好緊要。其實戴卓爾夫人咧當年都有一句咧名句嘅，佢話咧社會主義係咩問題咧？因為最大嘅問題就係佢最後咧都會花光別人的錢。The problem with socialism is that you eventually run out of other people's money。咁樣咧，即係俾你一聽嘅時候，係唔得咁樣樣係嘛？因為佢係將政府啦，特別政府入面嘅官僚咧，佢係妖魔化同埋抹黑得好緊要啊嘛。咁所以嗱，我即係一定要講翻啦，政府好多時真係好官僚嘅、政府好多時咧，即係又貪污啦，又官僚啦，又恩循啦，又守舊啦，又冇效率啦，係嘛？即係乜都有，咁確實係嘅。但係呢個係一個民主監督嘅問題，記住係一個民主監督嘅問題。OK。但係佢而家咧就將佢咧變成提升到咧，即係上光上線咧，就係一個原則性嘅問題。 即 係 佢而家好似話咧個門鎖整得唔好，唉咁啊，不如唔好要個鎖啦。 係啊， 差唔多。 差唔多㗎，差唔多㗎。佢意思即係話咧，政府咧就係要做一個守夜人嘅角色啊嘛，叫 night watchman 啊，即係 night watcher， 就係話你係最緊要咧就睇住冇大鑊嘢嘅啫，啊或者唔會第二個國家嚟去侵略，咁你梗係要有國防嘅軍隊啦，或者基本嘅治安啦，其他嘢咧管得越少越好。當其時報薯仔有個顧問咧，俾人問到啊，就係話你覺得呢個所謂大市場小政府，呢個小政府係小到咩地步咧？佢一個名句嘅，佢話咧，我諗小到咧，佢可以能夠喺一個浴缸入面都浸得死啦咁。哇，幾勁啊！呢個就係報薯嘅一個，即係嗰啲 senior advisor 咧， 我就唔信啦。 啊，佢話即係 to such an extent that it can be drowned in a bathtub。 其實我一定唔信咯，因為我唔信佢又諗住唔要警察啊。 唔係啦，其實呃人嘅話俾你聽啦、無論係列根一路上嚟啦，即係布殊老布殊啊、克林頓啊、小布殊咧，其實根本咧嗰個政府都仲係膨脹緊嘅、其實即係佢講一套做一套嘅。 甚至乎其實 嗰啲軍費就唔使講添啦，軍費就不斷膨脹添啦，係嘛、好，但係咧，即係我哋翻去原先嗰個議題咧，就係、講弗里曼咧，佢分析得好有趣嘅。即係佢亦都好迷惑性嘅，即係好多人睇啦，尤其是啲後生仔咧，最先接觸呢啲經濟學嘅時期咧，佢真係一睇就即係完全折服㗎啦。佢話啊嘛，嗱，其實咧點樣使錢咧有四種情況。嗱，即係呢度咧，我將佢譯咗做中文咁講啦。佢話一就係、花自己嘅錢，辦自己嘅事， 辦自己事。 咁樣咧呢種情況咧就既講求節約又有效果。 係 必定㗎啦， 啱啊， 最好㗎啦， 好似係。 但係第二種咧就花自己嘅錢，嚟去辦別人嘅事喎。咁就點咧？就一定就係講求節約，但係就唔講效果啦。 哦， 買禮物都算好啲啊！你呢個都唔係一個好例子啊！買禮物其實一種已經 都係諗住當咗自己朋友咁樣為佢諗 咧。咁但係即係講你嗰啲係唔識嘅嚇。咁所以咧，花自己嘅錢辦別人嘅事咧，就梗係只求節約就不求效果。第三種咧就係花別人嘅錢嚟去辦自己嘅事喎。 哇！ 哇，發達啦，係嘛？於是就只求效果，就不求節約啦。 冇錯， 係嘛？但係咧，然後最尾嗰個咧就最衰啦，就花別人嘅錢辦別人嘅事。 佢話呢個就係邊個咧？就是、官僚啦，就是、政府啦、嗯。政府咧就係、是、花別人嘅錢， 又唔節約， 又唔節約，又冇效果，冇錯啦。咁佢就話咧，佢整咗個 matrix 咁啊嚇，一個矩陣咁樣啊，即係就係呢一個表咁啊。咁啊，Milton Friedman 而家講起碼都成即係五十年前啦，有多啦嚇，五六十年前啦。佢呢個分析咧，就令到好多人咧，即使 IQ 好高都好咧、嗯，哇，都即時拜倒佢之下嘅 嚇、 啊，就覺得哇，好信服噶。咁於是咪就係信曬自由經濟咯。咁、嗯、就話所有嘢咧，私營咧嘅效率都必定咧就係高過公營嘅、 嗯， 因為私營咧我就係要為自己嘅荷包着想、 嗯， 我就要競爭，我一定咧將個效率提升到最高最高嘅。公營花別人嘅錢辦別人嘅事，一定係效率低落嘅咁樣樣。你表面聽上嚟咧就真係，誒完全正確喎。所以亦都係咧喺呢一個指導思想、 嗯、 啊指導原則之下咧，就全世界過去呢三十幾年咧係、 嗯、 大量進行一個私有化。特別有好多將公營事業、公營機構私有化， 嗯、 就係、是、呢種指導思想啦。就是、香港咧，唔使講啦，就是、逆背逆吹啦嚇、啊。過去呢幾十年，咁啊，其實又唔係好耐嘅。我睇翻呢啲歷史咧，原來真真正正我哋嗰個將公營機構私有化咧，原來最先好似係2000年嘅啫。2000年將地鐵私有化、 嗯、 啊，咁然後2004年咧就將呢個叫做五隧一橋啊。同埋領匯，但係領匯嗰單嘢咧，其實係遇到阻滯嘅。我睇翻資料，我先記起，因為真係好快脆太多新聞唔記得。嗰陣時咧，你即係講十年前，你都唔記得啦嚇。有一個叫盧少蘭嘅、 哦、啊，嗰、那個阿婆 係啊，嗰、那個阿婆啊，就申請司法覆核，就挑戰佢嗰個領匯。當時有人幫佢嘅，就係、是、阿、啊、鄭經翰啊，係啊，同埋一啲議員咁幫佢嘅。咁、 嗯、 但係就拖延咗好耐嘅。但後嚟咧，到最後佢都係冇打贏官司、 嗯、 啊，咁啊梗係啦，唉，你點可能贏啊？因為佢面對嘅係咁巨大嘅利益，係嘛？咁、 嗯、 樣到最後就領匯係遲咗一年嘅，就去到2005年11月先正式上市嘅。好啦，嗱、啊、咁，但係我哋暫時跑喺個故事嘅前頭啦，我哋講翻呢個所謂私有化嗰個歷程啦。其實佢話私營永遠比公營好咧，呢、這個即係特別係所謂自由經濟啦。佢哋最先咧唔係咁一帆風順嘅。嗱、 嗯， 其實講翻上嚟咧，當然咧，即係好似講歷史咁啊，我盡量濃縮啊，五分鐘之內講啦。其實喺19世紀嘅時期咧，資本主義就哇已經起飛啦，發展得好緊要啦。咁但係19世紀末嘅時期咧，就係、是、哇嗰啲資本家咧個個都肚滿腸肥啦嚇，因為嗰個工業啊、科技啊、發明啊，咁好多即係無論係能源方面啊、煤礦啊、同埋鐵路啊嚇、同埋鋼鐵啊嚇咁樣樣咧，咁啊佢哋甚至有個名叫做 Robber Baron 添啊，好有趣嘅 Robber 就係強盜 ，Baron 咧就係、是、我成日都唔記得係伯爵啦、啊，定係男爵啦、啊，定咩㗎？即係 Baron 啦、啊，總之係一個貴族啦、啊。但係咧就話亦都有啲叫 Captains of Industry， 即係嗰啲工業嘅啊，即係船長或者队长咁样啦，咁佢哋咧就好富有，好富有。咁当然都系嗰时出咗好多显赫嘅家族啊，就系譬如洛克菲勒啊、卡内基啊、摩根啊嗰啲咁啦。摩根就金融界啦吓、 嗯。 好啦，咁但系当时呢个贫富悬殊系非常之厉害嘅。咁所以去到20世纪初，即系100年前多接一啲啦吓。20世纪初嘅时期咧，其实佢哋膨胀得太紧要啦，对个市场垄断得太紧要啦。其中特别咧嗰阵时，人类开始晓得用石油。咁其中一间嘅石油公司就系美国最大嘅标准石油公司，就大得好紧要。佢大到咧，佢係完全可以咧，係支配曬整個供應鏈嘅，甚至即係話你好多運輸交通嘅嘢啊，好多嘅供應商咧，佢都係同你鏈鏈都好緊要嘅，啊，因為佢係最大啊嘛，佢係要你俾好即係好低廉嘅價錢嘅價格啊，供應俾佢咁樣。好啦，咁但係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就唔係後嚟嗰、那個，係老羅斯福叫 Theodore Roosevelt 咧，佢就覺得唔對路，所以咧佢就去砌呢啲大企業，哇，都好難得啦當時。咁佢就最後砌贏咗咧，就將呢個標準石油咧就打散咗佢一分為三嘅，係一分為三嚇、啊。我唔記得咗三個名啦，其中一個唔就最出名就美孚嘅，即係美孚無比啊，即係無比就叫啊 Mobil 啊，有人讀 Mobil 啦、啊、美國佬讀 Mobil， 咁就同埋另外兩間即係石油公司一分為三。咁樣咧嗰陣時佢亦都咧冇耐就成立咗一個反壟斷法啊，就叫做即係、就是、Antitrust 嚇、啊、，Antitrust 咧。佢嗰個 law 咧，好似叫做 Sherman 就謝爾曼法案啊 ，Sherman Act，S H E R M A N，Sherman Act， 咁咧就某一程度上限制咗，但係發覺原來都唔夠力度，唔夠力度咧就都到呢個係20世紀初頭嗰20年20幾年啊，應該話咧，就雖然係經歷咗係1914至到1918嘅 First World War 啦，第一次大戰啦，但係美國就冇點波及噶嘛，你知啦，就是、歐洲就打到散曬啦。咁喺美國嚟講咧，我哋叫做一個紙醉金迷嘅年代， 即係嗰廿幾年咧，佢哋叫做the Gilded Age， 叫道金的年代，有時候叫 the Roaring Twenties， 好繁榮。 哇，好繁榮啊 ，Roaring 啊，哇，直情真係好亢奮咁樣樣。咁但係卒之咪貧富懸殊越嚟越犀利，到到最後1929年。咁華爾街股市大崩盤啦，即係呢個台灣佬嘅講法啦，即係我哋香港叫大冧市啦，台灣叫大崩盤啦。咁但係所以1929年嗰個最後就變成一個經濟大衰退啦，叫做係一個depression 啦，係咪，即係個好大嘅 depression。 咁但係 depression 嘅時期呢，當其時嗰個白武士，即係力挽狂瀾嗰個呢，就是、另一個羅斯福啦，即係中間好似隔咗一個威爾遜啦，即係美國總統啦，唔知仲有冇，我唔記得。但係呢後來到30年代初的時期呢，就是這個 Franklin 啦、Franklin Roosevelt 第二個羅斯福就出來呢，就力挽狂瀾，他就是引入那個新政，就叫做 New Deal。 那這個 New Deal 呢，其實他很大程度上就引用了英國的經濟學家海恩斯，那個就叫海恩斯主義啦、John Maynard Keynes。 這樣呢，其實海恩斯呢，其實他就大膽呢，有一句他就是挑戰以前所謂主流經濟學或者叫古典經濟學裡面呢，就是說供應會自動製造自己的需求嘛、你都聽過這個叫薩伊定律 Say's Law、一個、經濟學家19世紀叫 Say Say's Law 叫薩伊定律。但是海恩斯就說這個呢，就被視為金科玉律的呢，其實不一定對的、就是說呢，就是整個社會的總體供應和總體需求呢，是很可能會脫節的，就是在某些情況下呢，是直接會脫軌的樣。所以政府是一個責無旁貸的責任，在這些情況下你要做事，做事就是有趣的。其實呢，他就是說你在經濟衰退的時期，個個都勒緊褲頭帶的時期呢，政府呢就是剛剛就是絕對不能夠勒緊褲頭帶，政府就要大灑金錢、搞這個建設、就創造就業。那這個呢，其實就是我都講過，曾俊華大家幾年成日聽08金融海嘯之後那些叫反周期措施嘛、anti-cyclical 嘛、其實 anti-cyclical 這個呢沒有人講了很久了、是08金融海嘯之後在櫃桶底拿出來的。 其實他都挺啱喎，咁講 咪佢咪攞返海恩斯嗰套嘢囉。咁但係海恩斯嗰套嘢呢，其實30-40年代去到50年代呢，甚至60年代呢，都係被視為金科玉律嘅。當其時美國總統尼克遜他是共和黨的啦，添啦，即係都是幫有錢佬的啦。但是他都講過一個名句的 ,We are all Keynesians now。他說我們現在其實全部都是海恩斯主義者，即是說他已經是定於一尊了，即是沒辦法挑戰他的了，這樣。但是誰知他講完這句說話之後沒多久呢，就帝國反擊戰了。但這個帝國反擊戰呢，其實呢最早呢就可以追溯到1947年剛剛戰後兩年，在瑞士日內瓦湖的一個旁邊一個山上面叫聖朝山，叫做 Pelerin P-E-L-E-R-I-N。 那這個 Pelerin 這個地方呢，他們就有一班人呢，其中呢後來啊，即是那時未攞諾貝爾的，有些但後來呢發覺原來有成8個是諾貝爾經濟得獎者，就包括海耶克，包括弗里文，亦都包括剛才講的馮米塞斯，但亦都有一個哲學家波普爾、Karl Popper， 很多名人很厲害的。咁但嗰陣時弗里文好後生㗎啫，啱初出道嘅一個經濟學家下。咁、但佢哋就喺聖朝山呢就成立咗個聖朝山嘅會社下，呢、這個 SocietyMount Pelerin Society。 咁呢班人呢，佢哋呢就好不滿自30年代嘅新政以嚟嘅經濟政策。佢話呢個嚟講呢，其實就係走社會主義道路、因為其實當時羅斯福就好大膽啊，即係佢搞好多嘅社會保障啊、失業救濟金啊，又大搞呢、這個即係基礎嘅教育啊、醫療啊咁樣咧，咁嚟去令到個社會經濟恢復啊嘛。但係喺呢班所謂極端自由經濟主義者眼中咧，呢啲咧就十惡不赦， 買向共產主義， 就買共產主義嘅。咁佢哋咧就話唔得，我哋要扭轉呢個方向咁樣咯。咁啊開咗呢個會啦。咁但係咧，好可惜呢，1948年第二年呢就有一本教科書出咗、就係 Samuelson、Paul Samuelson 嘅《撒母耳心》。